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大家好，又系到舊時好啲嘅節目啦。咁今晚又好似同平時唔同喎，又冇咁多工具啊，又冇個人又唔同咗，因為大 N 咧，因為身在香港之外，咁就有啲公幹。咁啊，入翻正題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又好開心啊，請到我嘅老友記啊 Tommy 咧，就上嚟撐場。 係，大家好 嚇。咁啊。咁大家睇咗我嘅 promo 就知咧，就係我哋今日講監獄嘅。咁首先我就想阿 Tommy 講講啦。咁你本身嘅身份係乜嘢啦？ 我而家嘅身份係個商人啦。咁從事一啲藝術嘅行業嘅。我以前大概係30年前啦，我係懲教處職員嚟嘅。82年入職，86年係 resign 嘅。咁經過一段時間啦，咁喺個社會度浮浮沉沉啦。之後係因緣際遇係有一啲嘅發展啦嚇。咁喺發展過程當中咧，咁好不幸啊，觸犯咗一啲嘅香港條例，咁係被判入獄嘅。咁我亦都係喺係喺2011年咧，係被判18個月嘅監禁。咁啊，當然啦，坐埋扣埋假期咧，其實冇假期嘅香港坐監冇假期嘅，減刑啦嚇。減刑之後就坐咗1年啦。咁之後同一件事，咁執法部門咧亦都再係揾我麻煩。咁啊，為咗呢件事，我係坐咗大概係5個幾月嘅監嘅，即係坐咗2次監嘅。咁啊，可能 相隔幾耐兩次？ 9個月到啦。 哦，即係出咗去9個月，跟住再拉翻再。 係，冇錯，係冇錯，都係同一件事。咁其實喺或者識得我朋友咧，喺我 Facebook 咧都可能會見到我自己嘅介紹嘅。咁我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咧，都係所有嘅 social network 咧，我都會係將我嘅過去咧係寫喺度嘅。咁可能好多人覺得，喂，你點解將以前呢啲嘢寫喺度啊？好似唔係咁光彩。咁我覺得又唔當然啦，係過去咗嘅嘢就唔光彩，當然唔光彩。咁但係又唔一定話全部將你光彩嘅嘢寫低噶嘛，係咪？咁呢啲係事實嚟嘅，係事實嚟嘅，係歷史嚟噶啦。咁我覺得既然係都過去咗啦，咁我又唔介意人哋提喎。講真，因為講真唔係我犯，當然啦，我犯咗香港法例啦嚇。所謂嘅叫做文科嘢啦嚇，咁係因為做生意嘅時候，呢個商業社會啦，係有好多陷阱嘅，係有好多陷阱嘅。咁相關嘅法例咁亦都係好涵蓋咗好多嘅嘢，咁一不小心咁就中咗招啦，係啦。 咁咧我就簡單啲講講咧，就係我點解認識 Tommy 咧？其實真係我就喺米米寫 blog 嘅，咁有一晚咧就喺嗰、那個佢請我哋啲blogger 嚟網聚咁樣，咁我同阿 Tommy 同台，咁嗰時我就。有一個好老土嘅想法啊，好熟面口喎、啊，咁呢個，咁後屘咧我就諗唔起啊，因為你身邊有位好似印巴籍嘅人 啊，係嗰個朋友嚟， 朋友即係我先要問嗰陣，呢個唔通係我舊同事咁？ 係， 咁我翻去咧就喺 search 咧出嚟揾到 Tommy 出嚟咯，跟住俾我大發現咧，我話哇，有人咁大膽，即係唔係大膽，所以係。哇，好開放喎、啊！寫個 blog 寫我在監獄的日子諸如此類咁，哇我嚟去過我喎，因為我嗰啲咧，即係平情而論，如果大家睇過咧，其實我就好表面嘅，我都俾人批評係少少官腔嘅，因為事實上咧，我見嘅嘢咧同阿 Tommy 見嘅嘢係會唔同嘅，因為佢哋喺裏邊見嘅嘢同我哋喺表面見嘅嘢係有出入。咁啊，我就再少少澄清咧，就係、是、大家可能以為我睇咗林康正咧係咪訪問阿文迪， 個節目呢我才想到這個方式的，不是的，我比他早很多的，因為我成幾個月前我初初認識 Tommy， 我已經很想問 Tommy， 因為我記得 Tommy 這樣寫出來的，我就知道你應該是不是很介意、 啊、我不介意、 啊、所以我就會想到，但是由於大家時間不啱啦，咁就同埋我好多好多好早期嘅大 N 已經叫我做呢個節目，但係我就要考慮一下，同埋我點樣鋪排下。咁啊嗱，咁我哋言歸正傳啦，咁我哋講翻阿 Tommy， 你我咧77年入職嘅， 係 我就比你早幾年。咁我哋講舊史好啲咧，好多人都好中意聽以前監房啊咁。係咁啊，或者用我講少少起咧，就係喺我哋其實喺監房咧好得意嘅，嗰啲我聽翻嚟嘅啫。咁我哋改制嘅時間1972年嘅，咁喺72年，唔知72年，我記得72年第一期嘅，我哋叫二級助理督導員 L2 第一期嘅 L2 initial 咁佢哋當時咧就好巴閉嘅，呢班人咧就全部係中學畢業嘅、 哦， 就當時改制佢第一期，咁之前叫咩就叫獄警，叫 Water， 咁啊無字無花，咁啊後屘唔知73，我唔記得70幾年就改咗制之後就統稱叫 L2。咁到一路咁係好黑暗㗎嗰段時間，因為有 ICC 嘅，但我有機會我會請嗰啲師兄上嚟講，就係當時點樣白粉成倉白粉啊，點樣嗰啲係嗰年代嚟 㗎， 係嗰個軍事監房。好啦，到我入去做嘅時間呢就好啲啦，就開始啱啱有 ICC 就唔好著短褲啊諸如此類。咁但係我哋入去仲見到啲所謂啲風聲味啊，例如我見到白粉啦、啊，又見到打人啦、啊，又見到收錢啦、啊，但係我哋就新人，我哋就得個體字，我哋唔敢參與啊！成日咁啊，到我阿 Tommy 頭先話82年入去做咧，啱啱嗰時我就 OC 啊。咁我點解又講翻點解我會 OC 嗱 ？OC 嘅意思即係散仔升做幫板嘅過程。 冇錯。咁、okay、我又點解會有興趣揾阿 Tommy 傾偈咧？初好好咁我喺 Facebook 寫嘢咧，我見佢回俾我嘅字眼裏邊咧。咦唔似喎，因為嗱，我之前睇你波，你就係喺監獄嘅裏邊啊嘛。係。哇！點解咁犀利？呢個人會講得出我哋有某一啲人嘅花名喎？嗰啲唔係犯人叫喎。 係。 譬如你可以講阿白板，白板我唔記得嗰個阿 白板係。 白板邊個咁？ 咦？ 白 板豬。 白板豬咁。 白板扁。 係啦，咁你叫嗰啲名嘅時間咧，你唔會係咩嘅喎？唔會一般唔會咁。後屘我先有興趣，原來阿 Tommy 係做過呢行嘅。 係。 其實你當時走的時間咧係咩感受？即係你點解會走？點解離開個部門咯？ 走嘅意思係咩嘢？ 即係離開個部門啊？點解會離開個部門出去做嘢？ Okay. 其實好簡單嘅啫，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仔，曬市區長大。咁畢咗讀飛仔學校啦嚇，當然係讀書不成啦嚇。咁啊讀完書之後，嗰陣時係香港嘅低潮啊。中英談判82年嗰陣，大卓爾夫人跌咗一跤嗰段時間啦嚇，經濟唔好，好難揾嘢做，咁啊自己有近視啊，又考唔到差佬，又考唔到消防啦，咁啊啲朋友就同我講話，不試下樓記啊，即係懲教署啊，我其實乜嘢都唔識噶，我試下咯，咁樣就試下，咁啊申請，咁啊等咗好耐噶，等咗大概係9個月至1年到啦嚇，又要。過三關啦，又驗身啦，又這樣那樣啦。咁入到去喎，入到去咁我誇誇咁啊打黃家公啊 OK 啦啊，就做咗大概係4年幾啦。咁喺入邊係我一生人中嘅轉捩點啦。因為嗰陣時我哋係一個文弱嘅青年啦，唔係話文弱啦，即係叫做慘綠少年啦，慘綠少年。咁就去到一個部門就叫做受軍訓，咁啊好嚴格嘅。咁受完軍訓之後咧，就要去一個嘅我哋叫做嗰陣時睇到好似係龍潭虎穴，哇！喺監獄喎、啊、裝曬好多嘅殺人犯喎、啊、打劫犯喎、啊、強姦犯喎、啊。咁喺嗰陣時當然係受咗好多訓練啦。咁喺嗰度就遇見到好多嘅犯人啦。咁亦都喺個性格度咧，有一個嘅慘綠少年咧。係變成一個叫做都頗有主見同埋叫做頗有自信啦。嗰陣時其實入去冇乜自信嘅啫。咁出到嚟之後，做咗大概係4年幾啦。咁86年到啦。嗰陣外圍經濟起飛啊，見到好多朋友，好似揾嘅錢多過做公務員喎咁樣。 咁啊，其實最主要就認識到我而家嘅太太啦，嚇，而家嗰陣時嘅女朋友啦。咁懲教署有一個嘅規定嘅嗰陣時，喺你嘅三分一嘅生涯入邊咧，一定要坐船。坐船嘅意思就係要去離島啊，要去離島嘅監獄嗰度去當服役，去服役，即係去做嘢啦嚇。咁啊，嗰陣時好驚啊！因為一搭船咧，基本上一個禮拜只係放一日假出到先出得嚟嘅。咁啊，識咗女朋友，咁啊頸甩拖，咁所以就唔做咯。咁同埋嗰陣時有亦都發生咗啲做嘢，發生啲唔係幾開心嘅嘢啦。咁就促使咗我離開咗懲教署。咁啊，應該係大概四年幾嘅服務期啦，叫做。 咁啊，你講唔開心嘅嘢咧，嗱，其實有好多外邊嘅朋友咧，唔知道咧。喺間房咧，其實真係細眉細眼嘅。咁你因咩事？我哋叫食泼啦嚇，即係違反紀律。因為我本身啊唔敢稱王，但係六張泼，我食過六次紀律處分噶啦。咁你嗰次紀律處分係咩？ 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就係、一件事就係、是、頭一件事咧，就係嗰陣時我係守叫做一間叫做域多利監獄嘅。域多利監獄嗰陣時咧係專係收留一啲嘅越南嗰陣時嘅越南難民。 嗯 最搞事嗰班越南難民嘅，咁啊喺嗰個期間，我都唔記得咗咩事啦。係我去 in charge 一個叫做探訪室啊 ，visit room， 咁就犯唔係叫犯，即係嗰陣時人手唔夠，人手唔夠，咁我就睇成十幾個人嘅，成十幾個犯人啦。咁唔知因咩事咧，絕對因為人手唔夠啦。阿一嚟殺到，殺到意思就係監頭嚟到巡啦嚇。見到有一個犯咧，係離開我嘅視線範圍，咁啊叫做係冇監管，咁就叫大班，即、就、係、是、叫嗰陣時嘅職業官嚇，point 我啊 point 我，咁嗰陣時咪覺得話大佬你人手唔夠唔關我事啊嚇，咁但係嗰陣時懲教處就係一個規例啦，就叫做。啃到落嚟就要啃啊！咁嗰陣時就年少氣盛啦，唔服氣，撐，即係唔認罪，唔認罪。咁喺嗰個過程中間咧，咁入邊啲阿 Sir 啦、高官啊，餵你唔好撐一啦。雖然係唔係你責任，係人手唔夠咁，但係如果俾你撐甩咗，咁啊一好冇面嘅喎，咁樣 你都唔好捱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就我都照撐。咁啊審我嗰個嘅高級官員咧，就嬲尾係俾咗個唔係 pot 啦，因為嗰陣時冇即係唔係話最唔係即係唔係即係係叫你入咗。咁但係就俾個 caution 我，即係 caution， 即係警告啦嚇。咁就唔落呢個記錄嘅。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六個月 之後咧，咁就 拎出嚟， 就冇咗呢個記錄啦。咁啊，但係到氣都係下唔到啦嚇。咁就喺個期間就喺一個夜班啦嚇。咁懲教處當夜班咧，其實係好辛苦、好悶嘅。點解悶咧？就係因為其實睇住人瞓覺嘅啫。大概嗰度大概是六個零七個鐘頭到啦，咁就喺一個方尺五百零尺嘅地方啦，咁啊行嚟行去睇住啲瞓咗覺嘅犯人咁啦，咁嗰陣時好悶嘅，咁啊嗰陣時悶啊，咁啊揾啲世界做下啦，咁啊聽下收音機啦，咁但係當間係唔可以聽收音機噶，絕對唔得嘅，咁啊嗰陣時又係一殺到五千開一殺到，咁啊見到我聽收音機，咁就。都是同一個一啊，都係同一個一，咁啊當然係呢個就入緊噶啦，係啦。咁我食咗呢個 pot 之後就覺得好似都冇乜前途咯喎，已經難生啦。咁就喺呢件事就興起，即係諗就識最主，其實最主要識到我女朋友 嘅， 即係而家太太啦，咁啊離開咯，係啦。 咁講到你話講離島咧，我又唔清多嘅，我十三年半咧，我總年資係三十三年裏面我十三年半我係去離島嘅。咁離島頭先你講到咧，亦都係一個真係難事嘅，因為以前嘅交通同而家唔同啊。譬如而家你去大嶼山咧，你去東涌咧坐巴士去到石 碑啊、馬 鞍山， 係啦，係啦。 咁我哋嗰陣時唔係噶嘛，譬如你，尤其是我哋住新界嗰啲人咧，你入一次真係四個鐘頭。單一個單程三四個鐘隨時要預咗你。咁嗰時我哋都好怕嘅，但係我哋就。即係我俾咗幫板咁冇辦法啦，要捱佢。咁就好多夥計都因為係離島 未唔做呢行嘅， 係係係，好怕搭船， 好怕搭船，好怕搭 船。一聽到鳳凰號就驚 啦。係啦，冇錯。咁好啦，又聽翻你講翻就話，係你犯咗事啦咁。咁你當時最初入去間房嗰陣，你嘅心情，你覺得你自己覺得，因為我都對過衰夥計嘅，係咁通常我都係好憐憫之心啊，即係覺得大家都著埋件衫。不過你換了衫啫，咁即係我當時我以前的諗法， 係係係， 除非你係好挑剔啊，成咧就冇得傾啊，即係例外啦，係嘛？即係咁，你講啊，你當時第一次入隊心情又點？ 嗱，嗰陣時因為打官司啦嚇，打官司一個好長嘅時間， 係 咁其實都有心理準備，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個律師話俾我聽，我嘅勝算係高嘅。咁啊，唔係話咁 expect 到係真係會入去啦。咁尤其入咗去之後咧，嗱當然啦，我係以前係懲教處職員啦。咁其實對監房嗰個嘅認識係相當之熟悉嘅。其實我係好懷念喺懲教處嘅日子嘅。無論係受訓啦，無論係嗰陣時嘅生涯啦，我都係好懷念嘅。穿住到軍裝，我覺得好有型 嘅。咁當時係㗎，當時嗰啲制服係同而家唔同嘅。當時係 嗰陣好挺嘅， 好挺。 着起嘅時候咧，個人好挺，好有自信嘅。 尤其啲褲仔燙得靚得靚咧，係好心情好靚。 係啦。咁當我入去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好震驚嘅，好震驚，好震驚嘅。咁雖然嗰個環境係非常之熟悉，咁但係個身份唔同咧，入到去係其實係非常非常震驚嘅。 你有冇通過啊？其實？ 我嗰陣時就冇噶啦， 我冇噶啦嚇，你冇通軌， 嗰陣時冇啦， 唔通你櫃啫，唔係冇通軌， 冇嗱第一次係冇通我， 冇通你啫， 第一次冇，唔係嗰陣冇啦 ，X 光啊個， 哦已經 X 光啊， 我個 X 光啊冇通， 你幾年啊？好似幾年零一一年啊， 一一年咯， 哦一年係唔係我唔出奇， 係咯， 我真係冇啦，你已經冇通軌呢 樣嘢，冇。咁其實啲入邊啲話你又總份都唔會搞你啦， 唔會噶，通常係拍個我以前咧。即係改通櫃咧，我哋以前好多年，即係一路對，尤其是夥計啊，或者係啲所謂啲，即係唔怕講啊，對嗰啲所謂大人物啊，成我哋都係拍嘅咯，有算。 嗱，我講先講翻啦，咁入到去係好震驚嘅，好恐懼，恐懼係嚟自陌生，因為你嘅身份已經唔同咗啦。咁都雖然我對於入邊嗰個環境係非常之熟悉，知道嗰個節奏係點樣啦，咁但係都係要起碼都要過得幾日咧，我先至係個情緒係穩定落嚟嘅。冇錯。咁 係咯，但係咁我因為點解咧？我知道咧，因為我就一路打前鋒打咗二三年嘅。我認為咧，一個人咧，即係我睇咧咁多種人即係反啊之類咧，佢第一晚係最難捱嘅，即係第一晚係非常難捱嘅。係 係。 我十個見九個都話又瞓唔到啊！一跌飯食唔落， 因為點解咧？其實難㗎，因為你嘅生理同埋心理嘅問題啦。咁頭先阿吳 Sir 都話我寫個喺迷迷度寫 blog 啦。咁寫 blog 嗰度，我諗我講翻少少啦。咁其實我係喺舊年嘅時候啦，雨傘運動之後咧，就有啲嘅睇到一啲嘅雨傘嘅人士啦嚇，咁啊俾警察拉咗。咁亦都係開始檢控啦。咁上門拉人啊，上門拉人，好震驚咁上門拉人啦嚇。 其中阿蘇豪啦， 阿蘇豪啦， 蘇豪啦。 咁就我同佢喺網上面係識嘅，相識嘅。因為我識得佢個老細阿萬必，阿萬必係啦嚇，陳志全啦係，因為我同萬必以前有合作。 區議員助理嚟嘅， 而家都係。 啊，佢非常係啦，佢雖然轉區議員。 係咯，咁就佢喺一個節目度話佢係好，即係唔知坐監係點嘅咧，驚咁樣啦。咁我就寫咗篇嘢俾阿蘇豪，咁大概話個情況俾佢聽啦。咁阿蘇豪一睇，咦？喂，問我喂，你會唔會寫 blog 啦？不如寫 blog 啦，寫長啲啦咁樣。哦，咁啊，哦，是但咯，冇所謂啦。咁我就而家喺每個禮拜啦睇迷迷都有一篇嘅，其實我睇過唔係好多人睇嘅啫嚇。咁寫我由入獄的過程一路到 你法庭都寫埋我見你我 冇錯冇錯 我又第一 冇錯 我好似而家出到33號人你有冇記錯32、40啦 接近40啦 咁我點我由你法庭開始睇戲嘅咁如果即係有我做完呢個節目當然會推啦 好啦，咁你頭先不如我哋講完啦。其實你當時因為我相信你係擔保㗎，係你擔保你係沒你有罪先掟入去啊？定係中途 有罪？ 唔係阿 Min 唔係，即係中途已經唔俾你擔保冇？ 冇， 即係一有罪就掟你入去。 一有罪就掟入去黎之國啦， 掟入 去等報告啦，跟住等拍啦。拍嘅意思就即係等判刑啦。咁你話第一晚嗰個嘅最難過咧，其實啱嘅，因為第一晚咧，你一定係經過法庭，法庭之後咧，跟住係去拘留嗰度，跟住經過好長嘅手續，兜兜轉轉又喺拘留室，跟住就 hand over 俾懲教處，跟住入去黎之閣走做一輪手續，咁啊去到夜晚，基本上你個人已經暈暈地噶啦。咁當然啦，監房就一定係嘈噶啦，唔會好似你屋企咁舒服啦你的床又是新的床不會好像你家咁乾淨那你第一晚一定是睡不著的、一定是睡不著的。 好了那睡不難以了你第一次望住碟飯你有沒有感覺呢 有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咦好熟悉喎好熟悉喎有條魚那條魚一定是炸魚。 炸魚我記得炸足幾十年。 是啦是啦炸足幾十年。 炸幾十年。 哪有胃口食其實但是夾硬都要吃一點都幾大感覺。 我講呢我又補充少少就是我在荔枝角做廚房幫忙又做過。收所謂自白啦，即係收嗰啲。我諗你第一日如果知道你嘅身份，都唔會擺你喺大棚噶。 第一日喺醫院。 醫院啦，哦，即刻哦，你仲咩添？即刻擺醫院。 唔係，但係二樓喎。 二樓，二樓慘喎，你成晚 唔係三樓喎。 二樓就打死台灣仔嗰層嚟嘅。 二樓係專係收啲有白粉癮嘅。 係咁咧， 好恐怖嘅。 咁我咧就點樣？我就負責派，好多時候負責嗰餐飯嘅。即係我哋自己覺得都好難忍，因為嗰啲飯咧就五點鐘嗰只擺到隨時四點先擺喺度嘅。咁我所以我 四點早咯，三點嘅啫。 唔係，我擺喺飯車入邊係晏啲嘅。 哦，我 晏少少，晏啲個鐘擺喺個飯個粗裏嗰個飯車。係。其實我好多時就係咁嗰個感覺就係、是，即係你話第一條話，因為我曾經咧試過咧就因為打越南仔咁就可能係第一被告嘅。係。咁我點解會令到我要去？找辦法解決呢個問題咧，就是因為嗰碟飯。係。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有警司案咧？有嗰陣時有個警司，咩叫雞警司嗰啲年代。 冼錦華。 早更早，比佢更早。咁第一晚咧，我唔知佢係警司嚟嘅。咁佢揸住碟飯。 係。 流眼淚。 當然啦。 咁我就話，即係我望住佢，你知佢又行得慢，我唔知道你係阿 Sir 嚟噶嘛？咁喝鬼咁喝佢啦。係。真係嗱就係、是，即係鞋都幾乎想掟入個倉。因為我哋唔俾擺鞋出嚟噶嘛，夜晚屋唔俾擺，咁啊，鞋都掟去，佢喺度喊，跟住後尾個沙子同我講：呢個咪嗰個咩警示？咁令我諗到咧就係、是，第一日真係咁，好難捱喎，應該第一日嗰個望住碟飯。係啊，咁好啦，咁啊，你後尾去咗邊度？即係第一次你喺邊度坐係東頭定喺邊度啊？因為你係白手。 東頭監獄。 咁或者我哋少少補充一下啦，就是、監房咧就。我哋分黑白手嚇，阿 Tommy 咧就好唔知好彩，唔好講好彩啦，好得意就由其一件案咧就黑手變白手咧，唔係好多人嘅啫。咁點解黑手白手咧？咁黑手意思就係話坐過監嘅人就第二次，咁有啲監獄咧就專收黑手嘅，有啲係收白手嘅。 因為正確嚟講啦，白手係叫做第一次有記錄嘅坐監啦。 冇錯，冇錯。 咁就唔包括少年罪犯嘅。少年罪犯，你好似喺唔知十八歲之前犯過事，係判去勞教中心又好，或者係一啲嘅 都係當白手。 跟住之後你成年人之後咧，你再犯事咧，都係當係呢個第一次嘅犯罪啦。 係啦，咁去東頭，因為我嗰陣時咧。你一一年我就唔喺度噶啦，我二千年喺東頭，咁東頭咧坦白講係無犯監獄嚟嘅， 係冇錯， 係，因為我冇記錯，因為我哋當時做都係噶，好多活動噶，我走去，我有機會揾啲相俾啲人睇啊，我跟佢出伊麗莎青年館表演啊，咁啊陪埋佢出去咁，咁好啦，你咁去到東頭啦。你識見唔見到啲舊同事啊？ 哦，喺荔枝角已經見到啦， 喺度見到， 喺荔枝角已經見到。見到我以前嘅教官就已經做咗三個花啦。見到一啲嘅同學， 見到一啲以前嘅同環頭嘅同事，見到見到。 咁好啦，咁你即係通常咧你第一日就嚟知個啦，第二日就落去見 CC 博啦，第二日落去見轉邊度啫，第二日先走啊，即係喺你知嗰一日噶嘛。 唔止 添啊！ 唔止，我係 你攞 報告啊嘛，係。 好啦，咁呢段期間咧，你有冇遇到啲反？即係 I mean， 你遇到以前你手大過嘅反？ 啊，冇，因為相距都接近成廿幾年，咁、其實冇啊。不過我當然要保護自己啦。其實我一入去呢個拘留所嘅時候，已經係同差人咧報告咗我嘅身份，咁當然啦，係都好多謝以前啲舊同事啦，舊同袍特別照顧啦， 我土死狐悲啫呢啲。 咁好彩我係喺個成個過程入邊咧，即係坐監嘅過程入邊咧，都受到叫做啲比較唔係話冇任何嘅違規成分㗎，係叫做優厚啲嘅待遇。 嗱，我就時間講咗白酒，我哋呢一節就講少少東頭，或者我喺度守咗幾年。咁嗱，我哋入一啲所謂地下少少嘢，地面嘅嘢，個個好易聽。嗱，我記得咧，我做嘅時間咧，嗰啲煙就唔值錢嘅。一千元唔知十六包啊，十六包，仲要息先買到嘅，即係息先人幫你買啊，因為我哋 II 多啊嘛，我哋喺深，你有冇做過深灣啊？ 深灣有， 深灣咁你深灣你見到啊？即係貴子仔同 II 嘅待遇唔同嘅，即係阿 Min 唔同意思就係你嗰嚟幫手做 B 仔啊，或者 sorry 做嗰啲，即係總之同佢哋接衫啊咁成咁嗱，咁、那個煙仔流量好大喎， 東 頭我冇記錯，我嗰陣去做咧，但係咧。又唔值錢嘅喎，係嘛？咁你講少少，即係當時你見到有冇人攞你買煙，或者你自己有冇買煙啊？或者你當時係咪已經轉咗做非吸煙監房咧？ 啊，未轉過渡啦，或者呢度講翻少少啦，都可能係一啲嘅冷知識嚟嘅。喺監房其實係都係同一個出邊嘅世界係差唔多嘅。佢嘅貨幣咧就係煙仔，貨幣就是煙仔。你有煙仔，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咁嗰陣時，我記得我當差嗰陣咧，有免費煙牌嘅。嗰陣時叫格拉扎啦，係啲印尼嘅煙，皇家柴，皇家柴我哋叫做係咯。每人嘅成年人咧就有三，我哋叫三飛，即係三支煙啊。 即係一個禮拜一包嘅。 係啦，嗰陣時 三，禮拜日就派兩口嘅。啱啱20包六三一十八，一包煙咧就20支。 我哋嗰陣時就日日派， 日派我知。 我記得就係叫啲 B 仔啦，我記得咗啦，用八格廁紙就捲住三飛煙， 冇錯。 翻倉嘅時候每人俾一支咁啦，每人俾一份咁啦嚇。嗰陣時我記得仲係好似我唔知係可以入煙啦定咩嘅，咁坐監嘅犯人咧係食一啲叫糧油啦。金裝希爾頓啦，好彩啦嚇，咁但係到我自己係做犯人嗰陣咧，已經發覺個世界唔同曬噶啦，咁啊冇煙牌嘅，咁啊只能夠係用自己嘅煙，咁啊自己嘅煙咧有兩個途徑啦嚇，一個途徑就係你喺荔枝角嘅時候咧，你嘅家人係可以入煙俾你嘅，好似係唔知兩日一包咁上下。 我呢度我補充少少啦。就主要咧就係我哋分定罪同押後嘅， 冇錯。 咁押後咧，我哋就其實咧就我哋有個 total 數咧，係俾佢即係一個 account 咧，裏面有十包煙，但係咧就一日食半包嘅啫，即係派翻半包俾佢。咁啊，嗰啲煙咧就糧油，糧油。咁啊，糧油後屘咧就唔知同間房抹面， 哦係嘛？ 係。咁啊，變咗希爾頓，就可以入嘅。押後犯可以入煙嘅，咁就得個草草埋埋咧。咁嗱，好啦，咁就一串香車住嚟啦。咁有啲地方咧係唔容許佢帶過嚟嘅。我諗你一段時間冇做咧，就因為呢個拗幾多啫。有啲咧佢入咗十包，佢過嚟咪十包煙食咯。咁我哋派翻十包俾佢。咁有啲咧就好，所以啲阿一咧好人咧就 OK 俾翻佢啦，由佢慢慢適應。即係俾佢個適應期嘅。有啲唔係，有啲揸得好硬嘅，唔俾嘅。 明白。 要佢帶翻屋企嘅。 明白。係嗰陣時我即係我啦嚇，屋企人入啦，其實就唔止十包，十六包。 咁都係兩嘢一包啦。咁一包入面有20支啦。咁而家到而家為止咧，都係得兩隻煙，一隻叫做珍多里，一隻叫做華爾夫，大家未聽過噶，大家未聽過噶，亦都好難買到噶。去荔枝角啲辦館或者小市多就可以買到噶啦。咁我哋簡稱叫藍煙同白煙啦，價錢就爭少少啊。咁其實喺貨幣嘅個貨幣嗰個嘅等值咧，其實一樣嘅啫。咁有啲煙啦嚇，去到冬頭嘅時候帶咗啲煙啦，叫我哋叫新人煙啦、或者叫做傷心煙啦嚇。咁帶幾包咁樣啦，咁跟住就每跟住你有做嘢嘅，間房係會有工作俾你做嘅。大概而家嗰個工資拉雲嚟計咧，就平我講平均啦嚇，大概係200-300蚊去到400-500蚊啦，400-500蚊咧已經係叫做係最高嗰個 level 噶啦。不過仲有啲仲更加高 level 嘅，頭先阿吳 Sir 你講到就係呢個深灣啦嚇，深灣係一個醫管局旗下嘅一個嘅洗衫工場。咁啊，前一段時間發生咗一啲嘅毛病啦嚇，咁係佢洗嘅衫唔乾淨，咁令到瑪麗醫院有啲 叫好啊。咁啊 ，Tommy， 我哋就呢次講到呢度先。 哦，好啊，好啊。 咁啊，即係陣間我哋慢慢再講落去。 OK，OK，OK。